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你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你动心。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星期几我都愿意在音乐当中来陪伴你啊！这里是全新在2022年正式开启的越听越流行。大家好，我是王维，当然也可以叫我 DT 了。过去的一年时间，其实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已经跟各位相当的熟悉了。我们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跟老朋友，在全新的一年第一个不能算是工作日，但是传统意义上来说，今天也是正式开启的一个星期一的中午十二点，向各位来问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越听越流行。是的，所有的呼号从今天开始会正式有一个全新的改变。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收听节目的同时，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一片阳光，享受所有的音乐的旋律的同时，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正式开启今天的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当下的心情，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自己生活当中的点滴哈。当然了，看到好像是不是所有人的级别在聊天室里面又重新归零了，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心情，自己所有的一些期待都归零，重新开始，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少了很多压力，多了更多向前看的一些勇气跟阳光，是不是？每天中午的12点可能是在阳光最炙热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情的波动可能不会出现太多的变化，但剩下的更多是一种心情当中的热烈。那从现在开始，每个周一到周五的越听越流行，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各位这样的热烈，并且我们来共同发掘一下在生活当中的热烈吧。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个FM 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一些上新的提醒跟提示。然后刚刚我们交接过班的杰克堂同学，他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新的节目《音乐加块糖》。然后刚才我也是全程聆听，对。然后再之后呢，就是 DT 的新节目《越听越流行》。其实更多也是一种追寻音乐影子的感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共同来发掘一下，可能是在最炙热的中午12点的北京这样的一座你我最熟悉的城市当中，所有的音乐的点滴。当然，我们也会通过所有的音乐音符来去走遍世界。去到世界其他地方来聆听最新鲜的一些声音，唐就好像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设置，在过去的这一段跨年的时间里面，从美国到英国到日本到所有的这些可能大家一起来迎接2020年的第一片阳光的时候，分别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点一点慢慢的分享，一点一点慢慢的来体会世界给你带来不同的城市的声音哈。来，欢迎所有的朋友今天坐上我们正午的这一片时光大巴哈。所有姗姗来迟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打个招呼，向你正式的问好。你好，2022，我是王维，也叫 DT。 傻一人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慢 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是姗姗来迟的你，不管什么时候到的，只要现在正在收听，此刻正在聆听，来的就不算晚哈。节目刚刚开启，2022年也是全新的刚刚开始。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从现在开始，周一到周五每天的中午12点正式开启一个小时的节目，来陪伴各位的心情跟声音，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一座城市的节奏。我是王维，也叫 DT。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一段声音呢，来自于《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其实日子也不久哈，我们听到这样的算是一段现场了。发生的时间呢，就在前两天跨年的那一刻，在浙江卫视上带来的现场演绎。 感受停在我发的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星海，我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就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 这首歌其实也是在很多年前了，有一部电影叫做 Passenger 太空旅客，来进行挑选的一个中文的宣传推广曲。对，那样的一部影片也算是大牌云集了，虽然只有两位绝对的主角，一个是 Chris Pratt 克里斯普拉特，还有一个 Jennifer Lawrence。 然后大家可能熟悉这样的两位演员，其中Chris Pratt 是作为星爵这个角色来出现，漫威宇宙的熟悉的各位都会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到他的脸跟画面，包括他的舞蹈跟舞姿哈。而在《饥饿游戏》当中，绝对的女主啊，也是凭借这一系列影片来这个成名的 Jennifer Lawrence 詹妮佛·劳伦斯，对，然后也是在电影当中有着非常精彩的出演。这样的一部影片 跟光年之外这样的主题也是特别的契合，因为整个的故事其实有一种想要流浪地球的感觉，当然不是拖着地球去流浪，而是要跳脱，要离开我们最熟悉的这样的一段这样的一颗蔚蓝的星球，然后向另外一个世界，全新的未知的世界来去进发。而我们都知道，进入到一片浩瀚缥缈的宇宙当中，可能我们设定的目的地距离我们真的会是光年以外，这个距离用光年来去衡量，来去权衡，但是呢整个在路上的时间我们要去计算的话，真的可能要以百年甚至千年来去进行计算。在这样的一场浩瀚的宇宙航行当中，他们开启了这一次叫做阿瓦隆这个太空飞船的旅行，目的地不详，但是在这一辆飞船之上，除了人工智能之外，所有人都在沉睡当中，在一片缥缈浩瀚里面去奔向未来未知的目的地。听到的一段声音叫做 Starlit， 星光点亮，电影的原声配乐来自于配乐大师叫做 Thomas Newman。他所创作的音乐类型真的是很多变，有过一些特工的影片，也有像这样更加静谧的一些创作。太空旅行当中的原声，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跟着这一辆飞船慢慢的航行向光年之外的一颗星球。这样的一段声音，我们大概能够感受到说航船在慢慢的前行，剩下的当然是一片我们看到的缥缈跟寂寞跟孤寂。这个很多时候无巧不成书，在电影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桥段，所有人都在沉睡，上千人在沉睡当中，突然就有一位他的沉睡睡眠舱坏掉了，他醒来了，就是 Chris Pratt。自己醒来以后呢，发现无法修复这样的这个休眠舱，只能靠他一个人在所有人的这个睡眠当中、休眠当中孤独寂寞的去生活。当然了，船上还有这么一位人工智能一直在陪伴着他对话，但人时间长了以后，始终还是会觉得开始在飞船上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无聊，也可能是因为他不太会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他跟人工智能接下来的这样的一段对话，也成为了算是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的桥段。要告诉你，人生里面会有很多让你觉得挫折，让你觉得手足无措的时刻跟地方，但是总是要学会放下自己不能够操控跟掌控的这些麻烦，更多的要去学会活在当下，享受生活。 Live a little. You said it. Well, say you could snap your fingers and be wherever you wanted to be. I bet you'd still feel this way. Not in the right place. Point is, you can't get so hung up on where you'd rather be that you forget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where you are. What are you telling me? Take a break from worrying about what you can't control. Live a little. Live a little. 一下击穿了 Chris Pratt 的心， Live a little， 放下所有自己不能够掌控的那些麻烦，享受当下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这会成为各位在2022年的一个全新的主题，放下所有的这些麻烦哈。来这边，我们在电影当中，其实在沿着故事线往前看的时候呢，一个主角出现之后，第二位主角就要登场了，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然后在里面 Chris Pratt 也是及时的把他来唤醒，两个人共同享受在飞船上的生活。但是这对于陪伴他 寂寞的人来说是否又公平呢？之后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的发展？这也算是越听越流行，在未来我们节目当中为各位会继续推荐一些好听的影片、好看的影片，甚至在里面的一些原声跟情节，我们也会像今天这样为各位来一点一点慢慢的分享跟铺陈哈。推荐的2022年的第一款影片就叫做太空旅行，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哈。听到一首歌曲严仁中陪我寂寞， 那我们分开后的思念该怎么变迁，一切的手该牵或不牵，犹豫的腼腆，现在放手却又干脆，这样随便不算感觉，还有过谁让你被拦截，看着世界在过，留下寂寞又把我迂回，只是下一个理由会让我哭了，一句为了你我宁愿放手去面对，你别说抱歉，只剩下一个答案让我记错了，一句再见说的不舍，也只剩下寂寞陪我一刻，在第一个冬天渐渐的遥远，记着有你的手机封面，想你在身边，是什么让你终究退却，总无法体会，不该让场面太狼狈，多说挽回都是无谓，过谁让你被拦截，看着世界在过，留下寂寞又把我迂回，只剩下一个理由会让我哭了，一句为了你我宁愿放手去面对，别说抱歉，只剩下一个答案让我记住了，一句再见说的不舍，也只剩下寂寞陪我、在坚强不得忍耐，却还想等待，不想若无其事， 希望在2022年各位都不会感受到太多的寂寞啊！就算有寂寞，也希望有这样一位你深爱的人能够陪伴在你身边，度过所有的这些寂寞的时刻。来自严中的一首陪我寂寞，我们继续把声音带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在过去的这一个跨年的时刻，在英国那边我们也看到 Years and Years 年年乐团，然后举办了自己的一次现场演唱会，更是请到了在去年跟他进行过合作的Kylie Minogue 共同演唱了他们的合作单曲，叫做 A Second to Midnight。 But before that， 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带来年年和所有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说你好的声音。 You're on air with DT. This is Ollie Alexander of Years and Years. You can check out my songs from my new album Night Call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Stay tuned for more updates on my new music. 年年将会在今年的一月中下旬的时候带来全新的一张专辑。 DT 之前已经跟他进行了一次很长的对话，对，然后会聊到很多他自己的故事跟感触，在过去的一年包括在新专辑的制作当中，尤其是他的乐团已经从三人精简到一人，为什么有着这样的变化，我们都留在新专辑发行之后再跟各位来见面。我们通过视频跟音频的方式哈，听到的就是在英国，在伦敦，通过 BBC 他们那边的电台向全世界来进行了一次跨年的音乐广播。 Kylie Minogue 跟 年年乐队的合作 A Second to Midnight. All right, enjoy. Chasing after midnight. Show me the way to your heart. Let it go, the sun of my real life. To shine like the light in the dark.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warm my way up. I'm not hesitating. Oh yeah. Only got a second to midnight. Show me the way to your heart. I need you, Ollie. Chasing after me.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听我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北京奥运，世界再次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北京。听，29个足迹烟花响彻中轴，中轴线承载古今，穿越中轴，感受轴线上的京声京韵。 这里是永金娱乐。 是天桥， 浪漫 啊！这里是前门大街，这里是天安门。这里是锦山， 这里是北海， 这里是钟鼓楼。 聆听大美中轴，倾听时代神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这里是全新开启的2022年中午陪伴各位力量节目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陪伴各位度过中午最炙热的这12点到1点的时间哈。刚刚半个小时时间已经咻的一下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我们依旧会有更多新鲜的内容来期待着各位。再一次正式自我介绍，全新一年开启，我还是那个我啦，但是好像又有着一些改变，好像每一刻的我们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哈。我是王维，也是地铁，就是我。 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读书，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 在中午的陪伴不需要任何的啰嗦哈，我爱你爱我，我是王维，也叫 DT。 当然了，这一个王维可能会跟有一些朋友认识的王维老师有些出入，没有关系哈，我慢慢的熟悉起来，我是那个口字旁唯一的维。 anyway 在从今年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来共同探寻在北京的一些生活的潮流的聚集地，我们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叫做潮流新据点， 越听越流行，潮流新据点。 哎，潮流新据点，我们共同来发掘在北京的这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生活的场景。我们也期待各位在今年会给我们有一些推荐，自己最近去过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地方，有一些展览，有一些自己爱去的这个咖啡厅，我觉得都可以带来在现场的一些这个照片，然后自己的一些描述。当然最好如果有一些声音，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共同收听跟体现一下哈。在2022年进入到一月份了，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的展览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下。好比说这边在梅凯龙艺术中心，在一月的中旬15号的时候将会开启一场展览，叫做大象出走。猛地听这个名字感觉是不是跟环保相关，其实并不是哈。我们都知道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大家所有人的生活状态都会跟之前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会有一些变得缓慢，甚至我们可能也对未来有一种未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可以回到之前的状态去走走世界看一看，可以随意的去到各个城市，不用太担心一些健康上的防护。当然这是我们美好的期待，会有一天再回到正常常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保重好自己的健康安全，在过年的时候，在跨年的时候，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是非必要不离境哈。对，然后这样的一次展出大象出走，其实也是在体现整个后疫情时代当代社会的一种生活的形态，会有5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方迪、李明、彭祖强等来全部创作。它呈现的是一个叫独立与纠缠的对话场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展出之前的一些图片，在现场的大概设计的流出，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展览。但是为什么要用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他们也提到说，像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故事当中都听说过盲人摸象，对于人类来说大象体型巨大，真的是很难一口吃下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样态的时候，那种迷茫跟未知感其实也好像是在摸一头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摸清全貌，才能够理清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节奏。每一个人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都会跟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对话，不知道这一次的展览能否在现场会跟你自己内心产生的这些想象产生一些呼应哈。再次提示各位，这样的一场展览叫做大象出走，在梅凯龙艺术中心在1月15号的时候将会正式的上线跟开启。听到的一首歌，迷路在路上的一头象哈，被驯服的象，来自于蔡健雅。不知道各位在看展的时候会不会脑海当中想起这一段旋律。 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脸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服。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若需要掌声，只要你愿等被悬浮台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原地踏 是谁把我心蒙住不下，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 讲迷路，但整首歌曲其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动感，总要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会忍不住跟他一起稍微舞动起来，哪怕只是脚尖点地的一些扭捏哈。像那首歌曲在当中体现迷乱的方式，更多我们听到的是一种管乐的呈现，在里面你能够听到非常熟悉的不管是小号还是那种萨克斯的小调调，极强的转音，其实很多时候体现的是一种欢乐的音色，但是更多它是一种杂乱无章，就好像真的自己迷路了一样。歌词里面也讲到说在原地踏步，我觉得有些时候原地踏步没有什么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太快，总是被推着要向前快速的前进，好像刚进入到2022年，我们把所有的今年的目标跟计划全部已经制定完成了，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饼要等着我们去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蛋糕要一口一口慢慢吃掉，但很多时候都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只有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慢慢来，被生活裹挟着推进着前进的时候，我觉得放慢脚步享受当下 smell the roses 叫深嗅蔷薇，是不是对这种感觉也很美好。在我们继续听到世界的声音吧，美国那边这一次的跨年也是阵容相当的强大，然后请到很多知名的乐队跟歌手来到场进行表演，而当中这个最受到我关注的就是老牌乐队叫做 One Republic 一体共和，然后他们之前最熟悉的那一首歌曲就是 It's too late apologize 那一首歌，然后这一次他们的现场演绎也是很多他们在这种重要的场合会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种心境，叫做 counting stars 数星星，就当下谁还会有闲心在晚上的时候漫步星空之下陪伴自己的孩子一起就在数天上的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呢，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哈，享受当下，享受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片的美好。 Counting Stars One Republic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but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old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ve learned Honey,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ve learned You can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ve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ve learned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这一首绝对能够把所有的心情唱进你心里的一支摇滚乐队。他们靠的不光是说自己的高音跟嘶吼，但更多的是一些走心的歌词跟走心的情境，由景而发的一些自己内心的感触，来去感动别人。所以这其实也很像我们认知的另外一支乐团，当然也在跨年的时候有一次提前录制好制作非常之精美的现场跨年演出的乐队，就是五月天咯。 习惯一直把你自己说起来，实在太不应该。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办？你有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太阳太蓝，嘿，地球继续转。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我面对这场挑战，难免也会失败。人生虽然像一场比赛，还是要保持乐观。请你把头抬起来，帮你把勇气加满。有我这样完美的朋友，还不会等你开。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办？你要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太阳依然灿烂，嘿，地球继续转。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烦，你有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不管心情好心情坏，所有的事情都要坚信，在未来一切都会 work out， 都会慢慢的把这些麻烦解决掉。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样的一次现场演出其实有快有慢来结合，然后整个的收音效果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惊艳。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摇滚乐队，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吉他的音色来取胜，他会把吉他里面所有的这些亮丽跟柔和全部都采纳进去，让你收听的如痴如醉哈。这样的一首歌曲终结孤单，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2022年，所有人如果你还觉得自己有一丝孤单的话，能够一同来终结孤单哈，共同来享受全新一年为你带来所有的能量跟阳光，就像中午12点固定洒到这一片城市最炙热的那一片阳光，我们也会继续乘着这样的光线，在城市当中共同来发现生活的乐趣，共同来分享生活的声音。我这怎么刚开始今天节目结束了，有点不太适应，星光两个小时怎么一下，哎，好吧，新的一年也挺快乐，一个小时的陪伴我觉得更加的浓缩，今天就这样吧，感觉这气氛刚推起来是不是，希望各位在中午的时候永远能感受到就是一天当中所有的情绪最顶起来的时刻，保持开心跟快乐，充满活力的去迎接下午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当然今天是继续好好享受下午的假期了，希望大家我们来共同期待在2022年给你带来生活当中所有的幸福跟宝藏。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搜寻好不好，这中国有星光，越听越流行啊，在全新一年的第一天的节目那就到此正式结束啦。我是王维，口字旁唯一的维，对，我也叫 DT。 然后今天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正式打一声招呼，明天跟各位再见。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而这首歌曲也是对各位的接下来的祝福哈。 Have a nice day， 一天都要快乐哈，来自于魏如萱。 I'll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甚至的明天好还是不好，不管 Wednesday、Mon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Everyday， Have a nice day。 不小心跌倒看看什么看我就烂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啊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雪糖累累每个伴有点脆运气里都背好事哪里不对身材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庆元旦，度新年，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1月1号至1月3号，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全场商品95折优惠，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为大家献上的是天福号的老北京风味的大礼包啊。 是的，天福号来了，这天冷了，要吃点肉了，身上要暖和，要加劲儿了。怎么了？天福号来了。 对， 对不对？好东西真的来了。 哎，说到这个熟食酱货啊，咱还真的别乱七八糟的瞎买。 哎， 要吃咱们就吃天福号。 天福号到现在为止283年的历史，1738年来自山东的刘凤祥刘师傅在北京落地生根，创了天福号的字号。 当然，在过去呢，吃天福号都是一些大官贵人， 得吃得起 啊，有钱的人。那现在呢，已经都飞到我们寻常百姓家了。 对， 如果想吃的话呢，咱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钱，您就能够接受。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给您数数啊，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当然缺不了天福号的酱肘子，给您一大块酱肘子，220克，来这么一大块。另外，天福扒鸡配一只，红烧带鱼给您来200克，松仁小肚250克，半斤的啊，叉烧肉给您200克，米粉肉200克，豉香的鸭脯、鸭胸肉给您配的200克，另外再送您四喜丸子200克，笋烧筋头巴脑200克，有凉菜有热菜，全是肉正丁。这一席，您到外边餐厅去点，没个1800下不来。 对， 可是今天给大家特别优惠活动， 299，您就全拿走了。所以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好遇啊！今天真的不要拉空。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都接踵而来了，大家可能要请客啊等等的。 哎， 你说你在家里做一些菜的话呢，一个是没有时间，也没有这手艺了。 是啊，您看说现在这个时候，第一工作比较忙，手艺没有，家里常备点熟食。 对， 熟食家里都必备，可是呢备谁您就还得选择，得有讲究了吧，对不对啊？天福号 283年的金字招牌一直传承到现在，并且选哪儿的鸡，什么时候选的鸡和有没有检验检疫的肉，选的是鲜肉啊，这个里边的鸭子从哪儿来啊，包括牛肉什么时候宰杀的，这些东西人家一定有可追溯的源头，才能对得起吃啊，得吃的健康，这是第一点， 放心 对吧。嗯， 所以说这个制作过程咱们先抛在一边， 嗯， 好材料这就非常难得， 对， 好材料就能觉得好的味道， 是的、 啊、那说到这个天福号，如果到店里买的话呢，价钱确实不菲，但是今天呢、 嗯、 我们这个组合呀您完全可以承受啊，这个一桌的横菜啊都是他们的代表菜，比如说这个酱肘子呀、嗯、天福扒鸡呀、红烧带鱼啊、松仁小肚啊、叉烧肉、米粉肉、 嗯、 啊、豉香鸭脯，还有四喜丸子、嗯、还有笋烧、金都巴脑啊，真的都是横菜啊， 九道横菜， 九道横菜。那今天呢我们是299您就拿走了啊、 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那有些朋友说了，我不是说请客吃哈、 嗯 啊、不弄一桌子， 嗯， 我呢就每天吃一道，每天吃一道，你且吃呢， 对呀、啊、家里这些熟食常备着，又干净又卫生又放心又省事、 嗯、那天告诉我呢、嗯、这个酱肘子三吃，你就说说、 哎、 真的太过瘾了。 酱肘子怎么吃啊，天花的肘子、嗯、第一啊，前三片切成这个薄片，这薄片大概多少呢，咱们五个叫5毫米左右的这个厚度，前三块一定要白嘴吃，白嘴吃的时候呢上面顶着是那什么呢，天福号那个老酱汁儿，您看那个汁儿是黑紫黑紫的， 对， 一口一口吃，前三口下去吃肉的原味，配上那个汁儿的那个香浓的口感，到了第四块的时候，第四块的、第五块的、第六块的这三块肉一定要蘸什么呢，蘸点醋蒜汁儿吃，吃肉不吃蒜，味道营养都会少一半，您这时候解解腻啊，这时候再吃完了之后透三片肉怎么办，裹着加那种荷叶饼馒头，或者是您来点那个大烙饼，热乎乎的，三块肘子卷在一起也行，或者是分三片三次卷也行，您连主食带肉一块吃进去，哎呀，神仙也无非是这样的日子了嘛， 吃的也太瓷实了啊， 对，过瘾。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呀，连主品三赠品，有这个酱肘子、天福扒鸡、红烧带鱼、松仁小肚，还有叉烧肉、米粉肉、豉香鸭脯，还有四喜丸子啊，笋烧、金头巴脑啊，这一共是九道大菜。哎，咱们今天的价格呢，299，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赶快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安安。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